好，继续我哋年末新闻，因为咁长， 八卦啊， 八卦 好多八卦，主要系八卦， 系太多八卦，啲花生嘢太多啊。 呢度系渥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应该都系啲喜闻乐见嘅事，但系我之前已经讲过，佢一定会做噶啦。不过佢个方式有少少唔同 ，VR 旅游。即系华影社重新完咗又出嗰只 VR 旅游，咁啊一早就讲到佢一定会下海嘅，咁最终唔落，最终都系下海嘅。不过根据佢公告嗰部分咧，佢就话最初计划喺 Steam 上面全年龄版本进行嘅，但系经过同 Steam 嗰边讨论之后咧，改为以成人版本发行。我相信佢原本嘅所谓以全年龄版本发行，其实系指想做嗰啲一般向，然后另外落 patch 变翻咗 R18。我估佢原本嗰个嘢就已经系咁噶啦。但系 Steam 睇完就，你干脆要直接出成人版啦，反正我哋俾呢个就应该系佢已经倾好咗，因为我之前都讲过，点解有好多厂都宁愿系用 patch 嘅方式，因为我成人版上入未必批。批唔够到嘅话，我会好卵大镬，随时会封下坑嘅。咁但系应该系嗰边有上到嗱，佢话：屌你只 game 本来都系咸噶啦，即系俾啲细路仔买到，咪仲衰？你直接出成人版啦，我俾你。即系倾好咗，冇一定冇事嘅，咁咪唔紧要咯。应该系咁样咁啊，所以话咗佢一定会落海噶啦。咁啊，出完之后就有兴趣去试一试啦。冇眼镜嘅我就冇乜兴趣了。你 VR 女友同我讲我冇 VR 眼镜睇条毛咩？即系好认真嘅，都唔讲嗰啲 2O 嘅嘢啦。即系咁啊。 好啦，跟住我讲下，而家我喺我企喺度录音，一路一齐 跟进消息啦。 跟进消息啦。咁咧上个礼拜咧 ，FGO 嘅官方因为有一个 bug 技术 bug， 就喺无限即系无限领圣晶石同埋无限领素材啊，啲珍贵素材啊。咁好啦，咁就要改嚟改去搞一大堆啊。结果就终于出咗只诶， 佢原本咧就系话你无限攞完之后，佢就话诶 ，OK 啦，你回收到嘅就回收到，即刻用咗嗰啲咧，我就唔回收了。咁但系嗰个就系嗰个相对剥夺感就好大镬啦。你要明白，喂，咁当初听人讲诶、有笔就唔好用啦，即系阵间俾人 ban 又如何那样，嗰啲乖嘅咧就纯粹就攞到30石嘅补偿，但系嗰啲攞完。即系擦笔，然后又再即刻用咗嗰啲就爽完之后再领保障，嗰种唔公平嘅感觉。 即系简单就系黄子华斋，我唔系要多粒鱼蛋，我系要你攞咗佢粒鱼蛋。即系其实就系咩？前年军武事件，玻璃渣派个军武，大家反应就系、是、我唔系要我攞顶军武，系我攞翻走佢顶军武。 都仲有少少唔同，即系因为佢入边好多素材，你俾钱都俾唔买唔到嘅。重点唔系圣晶石啊！星星石反而小事啊！ 系啊，尤其是开星命盘嗰啲啊，一开星命盘咧，嗰啲素材咧系好难先攞到噶。 而且你点干点，你首先你货金嘅都要干，呢个其一。其二就系数目有限，即系会有炸人嗰炸人就会一路 lead 勾住你。虽然啊，你直接问冇 PVP 噶，但系个感觉都好唔好，冇咁爽啊嘛。嗰炸人系、那个进度系会一路 lead 住你，直到永远。咁啊，当初佢就既唔回缩。亦都用咗嘅唔回收，唯有出对魔印嗰招。我知唔好多人都好多其实都用过，不过对魔印最初我哋提过啦，负圣晶石。 嗱、呢个咧嗱咁我就讲下啦，轮到我啦。咁咧喺话说负圣晶石事，即系佢更新之后就咧，官方画师近卫月子啊，真系官方画师啊，佢负责画布伦希德嘅。咁咧突然间佢自己见到就负90几石，跟住话系咪系不对系有北啊系咪错啊？跟住。其他人贴图啦，最夸张就系-965石，跟住官方就话扣石扣所以佢官方就话扣900最多-900石啫，但系应该唔止嘅。总之就咩咧？你喺呢段时间内用北石嘅话咧，我当你借，即系叫做咩？负咗数系无常石，即系话以后咧，再官方再派无常石俾你咧，就一路还债。但系咧，如果你货金买嗰有常石咧，系继续可以抽嘅。即系话，如果你想再抽嘅话， 哦，因为系统上面两种道具嚟嘅， 系啊，所以两种咁咧就变成咗咧，但好多人都知道就系、是，哇，你班仆家唔家产啊，原来攞咁卵尽啊，而最夸张就系、是、你官方画师嚟嘅，近卫月志。 哦，呢啲嘢咧老老实实，根据我以前嘅经验就系、是、咧，如果出现咁嘅状况之下咧，你基本上系赌噶啦，因为会有两种状况，一就好似而家 FG 嗰种情况，送号俾你；二就系你边个号咗嘅。就剁边个， 两种剁法，一种咧就好似而家咁样，即系回收翻，但系回收有个之前嘅回收就系、是、我只会回收扣到你零，你即场用咗嘅嗰啲我唔管你，甚至嗰啲碎片合成完整嗰件道具嗰种，你知道我做咗合成呢个动作，佢都唔再管你，佢即系净系应该好明显就系偷懒啦，净系检查有问题嘅道具嘅数目，检查完就扣，扣唔到嘅就算扣数。是咁样嘅，因为调翻转你要做副组，仲麻烦好捻多嘅，其实好明显就烂。 但系有一样就系、是、最初我嗱呢样嘢我要讲啊， 当断不断啦、啊，就系、 是、当初咧，我知道一件事，我觉得咧最佳方法就系、是，唉，摸鼻哥洞 回溯啦。 唔系我谂住就咩，最多就系咩一百几十成，一百几十成算够数咯。讲真，你平时啊，官方一年啊，一系统计过啊，唔计周年噶，周年嗰唔计周年嗰五百几石咧。平均净系日常嗰啲常规派石咧，基本上一年派八百几只挖石嘅，即系话唔计无啦啦送十只廿石，唔计周年送嗰五百零六百石嘅话咧，一年咧就基本上一井嘅，即系一九百几石一井，咁你通常一年甩烂噶啦。咁平时都送咁多咯，唔争在啦，即系嗰百零石算够咗。但系我睇见九百六十几石，哇，系班契弟啊，即系博，即系完全咩啊？博官方咧唔会收歪石做，即系叫做咩？偷捻咗个饼，食捻咗个肚，嗱食捻咗半个肚咧，出我唔涨得嗰啲心态，我心谂你班仆街啊！喂，咁觉得我应该收翻、啊，大佬。喂，如果咁嘅话，即系头先你开头咁讲啦。哇，我奉公守法，佢咪戆鸠咗？你自己偷成井石，我乜我得个我所谓得个沙石，我屌你个批啊！真系妈妈声嗰啲人， 所以咪相对恶劣咁咯。就系讲紧有啲人就可以锁，而且仲都系嗰句，重点真系唔喺石上面。重点是其他啲有货金都俾唔到嘅，难听讲句，如果是纯粹货金嘅道具，都是只不过是营运俾人白嫖咗，系咁多啊！你营运你蚀唔蚀唔关我事，但是在之外嘅部分嗰啲咧就大镬啦，就会变成我就算我当我俾肯俾钱都好啦，冇噶，你冇噶，你攞唔翻啦，追唔翻人哋嘅进度噶，咁就好捻大镬噶啦。先唔讲你游戏个生命会短缩短咗之类之类呢啲咁嘅嘢啦，所以个相对魔鬼咁，而且系冇得补救嘅重点系。 而且最紧尴尬就系咩？连官方画师啊，都用呢个笔，咁就好尴尬咧，就是、你冇人删佢哋啊嘛。同埋就系咁多人受影响，你删又你 ban account 又唔系，唔系你 ban account 咩咩啫？ 就是他当初不够胆去咯，都系嗰句，他发现问题当下即时马上回溯翻去前面，其实就冇事噶啦。你跟住你咪系赔石咯，赔石系冇所谓嘅，大家会起文落见，老老实实，你倒褪一个一日两日嘅进度，你赔得赔石赔得够多，你赔翻一百几十，一百几十唔够咪三百五百，一千石可唔可以？都唔系啲咩问题噶，你 FU 一定赚得翻出嚟噶。当初你唔系最咪话系应断不断咯，因为随住时间嘅累积，你越后你回溯起嚟就会越大镬。你一刀过回溯系最公平嘅，老老实难，我老实讲嘅就系可能会大家会有人唔爽，但系如果你一两日嘅回溯咧，大家冇乜所谓。但你过成个几两个礼拜之后，你再回溯咧，就唔系未试过喺 online games 上听翻我哋专题当年嘅专题系有发生过，但系真系会非常之大镬噶啦。 不过呢有嗰句唔需要为咗咁而走去买 account 嘅，即系你弃坑唔需要嘅，因为真系嗰句，其实呢睇嚟好似你就算抽九百几石嗰条扑街呢，其实你只要肯忍手，如果你有货金嘅话，因为货金基本上因为呢你货金一单嘅话，其实呢有差唔多十三分一呢系免费石嚟嘅，即系话你货金再加入平时送石嘅话呢，其实大约三你最快嘅话呢四五个月左右就甩啦，就放监噶啦。 咁 唔系好难挨啫，咪就系有咁嘅风流，有咁嘅折堕啦。你都系抽，仲系最有人，我唔记得咗系咪，因为实际上时间我唔想清楚，就系、是、据说抽呢件事爆炸嗰时候咧，啱好咧就介乎两个限定池之间嘅，咁就哇你班友攞嚟抽副石，即系叫做咩？佢唔系攞嚟抽角，系纯粹就咩？哇屌你咩？收翻石咪扑街，用紧咗佢先，即系果心啊食紧，即系偷紧咗俾食紧咗先果心啊，真系。你班仆街， 我觉得好正常嘅，老老实实。如果唔系烧到咁劲嘅话咧，就已经系得逞嘅。呢种心态其实系最，即系你如果要赌啊，就应该要赌到尽嘅。所以啱啱我就想吐槽嘅就系，如果硬坏我系我啊，我真系一旦决定要拆呢个八石，我一定拆烂到尽佢，然后洗鸠晒佢，因为我深知嗰啲套路嘅。即系如果只要唔系好严重，或者唔系好多，或者唔系好多人反应嘅话，而佢又唔回缩，回缩嘅话就大不了白做啫。如果佢唔回缩， 咁我就系冇，会唔会俾人 ban account 咯？ 赚咗咯， 即系有机会噶，有机会话你插笔，然后 ban 直接 ban 咗你 account 噶。但系咁捻多人一齐插，我又唔信，净系我有事。 即系有佢咯，罪重不罚啦嘛。 系啊，罚不责众嘅问题嚟噶嘛。 赌即系赌佢咯，我赌我批死你唔敢 ban 我 account， 跟住疯狂去插，结果而家就负数，跟住见到成班一个笑话就系、是。哇！近卫老师你都咁样啦，不过佢就九啊几石，九十几石算够数啦。即系我真系嗰句，如果你系一百几十石，我当算啦。唉、哎，官方真系嗰句，冇鼻哥当你就好似伤咗算紧数，但系你班友都算狼咯。 我只能讲唔好考验人性，当断不断。你当初就应该要回收。你做咗咁多年 online game， 虽然 FGO 嘅营运就大家都心照啦，心知肚明啦，佢从来唔系一个优秀嘅营运嚟嘅。 但系嗰句咯，一只 game 十年啦。年暑假就十周年了，一隻 game 十年来还 keep 住一定稳定人气，即是不是最高就稳定人气，是很难得的了。有其他游戏五六年四五年之后就纯粹做什么吊住吊住吊住条命，就是什么 Monster Swim 就吊住条命咯，一路 keep 住出啲嘢搞联动，吊住啲玩家，但佢冇新嘢讲，你都唔讨论佢，咁维个 server 维持到有钱赚，唔使蚀本咁算优数，嗰啲心态啫嘛。佢仲 keep 住 咩唔使蚀啦？即系我今个礼拜睇完佢出咗事之后，我本来就直树花生，我就睇你班友仔点样延上法，结果系延上方法系乜嘢啊？将佢冲到落销售榜第一名。 嗱，好简单，顺便讲埋啦。咁喺头先我一路喺每日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其实我系一路喺度拆紧任务嘅。咁 FGO 咧，今个礼拜就喺十月二十五号，因为你知头先我讲啦，立合乱啊嘛，又封又要又更新，又要附射咁 kick 卡，大堆咁就停咗两日。大家估下就系、是，喂，你圣诞 event 会唔会再俾翻补翻一日俾我？结果唔补，十月二十四号夜晚十二点钟突然间话结束就结束，然后进入咗咩啊？为期一周嘅超短嘅限定 event。而限定五星就是什么猫姬魔法少女艾夫利德猫俗称猫姬，跟住大家反应是哇你好街啊，在新年国出之前你整个咁大炸弹给我，跟住抽成班扑街跟疯狂去抽啊大佬月姬啊嘛，仲要是魔法少女月姬、啊。 我觉得是原先就预好了啊，其实。 是预好了啊。 只不过是预期进行啫，冇理由因为呢啲咁嘅小事，可能佢哋觉得系小事啦，而影响我赚钱大计嘅嘛。 我哋唔系讲呢个问题，系你老母，等我正常，呢个系正常嘅讲话就系、是、你老母啊，等我成班友已经抽捻晒圣诞卡池嗰时，先整个咁大炸弹嚟系劏我哋。 哦，仲有好多人系附石啊嘛，因为 系啊，跟住成班人惨叫咯，跟住。心谂就系你不就抵你死啦！我就因为之前飞咗两个成差唔多三个月啦，乜都抽唔到。而家一叫做咩？官方补偿俾我一张符号抽到啊！魔法少女月姬啦，补翻条数。咁跟住又等新年啦，因为过两日就新 即系乘机晒卡， 系啦晒卡啦。咁新年国就呢个问题啦。今年因为住喺江湖传闻啊，就系、是、新年国会系季节，但系。唔似咁正路，因为俾你估到就唔系食神啦，那个心态，咁就唔知道出咩啦。 即系除咗系杀手级角色之外咧，可能仲有个咁嘅成分就系、是，因为唔少人俾人扣石扣到负鸠咗，唯有就货金去抽啦。 啊，你唔抽啊，月姬、啊。 原本可能佢仲有去石嘅储备去准备，你一定会年终一定有啲嘢嘅，但系。突然间出个笔，趁机抽咗。我正想讲就系、是、对嗰扎人嚟讲咧，佢而家唯一嘅蚀咗嘅地方，最早就系赌，你可以叫赌输咗啦。其实佢只不过系就系蚀咗个机会咯，即系喺唔应该抽嘅时候抽咗石，你冇得还原噶啦。即系所以嗰个就都系嗰句回索啦，出呢啲咁嘅事。 好啦，咁就系顺便补充埋啦。咁今次嘅月姬预言咧。是所谓的讨伐战，即是说他给几千万只大佬你，咁呢就一起去打，咁呢就打咗就好丰富报酬，咁我系咁要拆咗四五十咁呢荒漠里面呢就可能拆九十以上一百以上，因为拆得好爽、 嗯 报酬非常之爽又好拆完之后仲可以利用赚返半只去攞石，所以大疯狂地拆，咁呢因为官方就加咗二千万，咁咧就到而家录音嘅时候咧，都仲有应该拆，应该升冇意外嘅话咧，中午就应该收档噶啦，拆完噶啦。好啦，咁就依单嘢就等新年国下个拜讲新年再讲啦。 跟住下一个都系手游相关，虽然呢个就冇，其实冇 FGO 呢啲咁红嘅作品咁大镬，虽然佢牵涉嘅另一套作品都系相当地红啦。咁啊，试完乜嘢啦？就系呢个大陆有个粤女向嘅手游，叫代号就应该咁叫咯，基本上系抄关布系统嘅粤女向手游。咁啊，因为太奇葩，所以我先攞咗出嚟讲，唔系话佢有咩重大影响。虽然嗨到啊，星露谷物语一个非常之红嘅独立游戏，我哋新闻经常都会提到佢噶啦，大家应该记得嘅。咁试完就系只 game 就作为一个粤女游戏，粤女向成班仔就系倒追你女主角嗰类游戏啊。咁本来就冇乜嘢嘅，即系同你 L game 或者系男性向游戏一样啫嘛，你河水不犯醒去。但系我唔知系嗰啲营运作死啊，定系乜嘢啦吓。即系我一般你会想象就系、是。如果做粤女 game 嘅人，应该理应都系玩开嗰扎 game 嘅人啊嘛，即系最少系啲女嚟噶啦，先啱噶嘛。但系佢入边咧啲好多啲叻他咧，系用后宫系嘅作品去做嘅，包括啲兄我哋好熟噶地错啦、二年级老母啦，即系嗰啲算系后宫系嘅男性向作品嘅叻他。咁班女就好唔爽啦。而佢最做法，除咗系屌鸠营运老母之后咧，就系揾所谓嘅代餐，即系呢只 game 我唔玩啦，但我要玩一只类似嘅嘢。但佢唔系揾同类嘅其他作品，你知粤女向游戏都好多噶啦，佢唔系，佢走去另一只 game 度打咗嗰只游戏嘅模，即系将佢哋角色全部变晒做嗰个游戏嘅嘢，去令到佢变成佢自己希望嘅形状。而佢揾到嘅对象就系星露谷物语。真系挡罪啊！仲出大佬，你只一月女抄关布嘅手游，然后走去搵一只独立农场游戏，哇！大佬真系，我真系唔知佢边个谂出嚟啊！都算啦，但系佢就着巢鸠占咁喺个讨论区嗰啲嘢，喺度集结姊妹们，你知嘅佢哋，佢话大家就一齐用呢个模啦，我哋可以将佢变成我哋中意嗰只 game 嘅替代品，因为佢一样都有恋爱系统，有唔同嘅角色。你只要設定到佢嘅對話嗰啲嘢，其實係真係可以某程度替代咗佢故事嗰部分嘅。反正遊戲嗰部分都冇人 care 噶啦，本來都係抽關鋪噶啦。咁嚟改為種田又真係冇乜所謂，即係佢哋咁樣嘅位啦。所以咁啊，問題就係你咁樣著巢鳩佔，本來就係稍有微言。喂，嚟我哋玩，跟翻我哋討論區嘅規則好喎。即係話有部分玩家就唔知係孤寒定係乜嘢啦。星露谷物語都唔係貴啊。佢系喺官方个论坛去发布老番嘅资源，喂呢啲就算骑念输出咯，大佬，你着巢鸠占又好，你将佢改造成你粤女游戏都好，呢啲仲算系正常嘅玩法嚟嘅，都唔可以话你乜嘢，但系你喺我嘅区域入边去发布我老番嘅资源，喂大佬，我觉得正常，就算系中国都唔会咁样做啊，更加唔好话你系去人哋嘅游戏入边咁样做啦。咁嗰边就梗系有意见啦吓，咁但我唔知系佢哋嘅思路逻辑比较特别定系乜嘢，但我睇系所谓嘅小粉红，原本系指国际人，系指呢类女性嘅，我唔系特别话想要占女权啊之类嘅嘢，但系佢哋嘅思维模式的确比较特殊，佢哋嘅话，嘿，佢哋去你度玩啊，算我哋恩赐你噶啦，你仲喺度叽叽格格。真系讲啲咁嘅嘢出嚟，我唔知系真嘅定系扮嘅，可能本来系真嘅，最初系真嘅，但系后屘有大量嗰啲，可能有部分系看起不嫌事大，再反转等两边战起嚟嘅。总之结果咧就系两班原本完全毫无任何交集嘅人战起上嚟，而且系惊动到官方。即系《星露谷物语》系一个人做，大家知啦，个作者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就，喂大佬可唔可以守下规矩呢，其实佢有类似咁嘅样嘅嘢，但系已经系俾人强不断咁洗白攻击，咩腐皮炸弹之类，乜都出晒。我只能讲，小粉红系最唔惹得，或者系最唔同你讲道理嘅一班人嚟，即系不过算啦。咁啊，一个非常之奇葩嘅嘢，我真系冇谂到，由佢触发点，一只粤女向游戏玩男性向嘅叻他本身已经奇怪噶啦，佢哋嘅反应可以咁恐怖，都系好奇怪噶啦。而佢选择揾一只种田 game 去代餐，都已经够贪啊，够奇怪，仲要咁样骑念输出，成件事系非常之魔幻。我只能讲，大陆玩家有你贪啊的厉害，我服了。即系件事本身又唔系好大规模嘅，除咗有少少烧到之外，因为调翻转讲啊，色龙摸物语惊你富平炸弹，冇玩啦，你有几多人啫？但系件事真系淡得奇葩，如果有兴趣系自己揾落去，我相信会更加刷新大家嘅三观，因为我讲嘅只系好少嘅一部分嚟嘅啫，即系费事讲咁长咁解啫。 好啦，跟住就系、 是，即系大家 太都我最中呢个题材，其实关键就太便宜不想买，即系大陆用语5090 呢件咧就应该貌似会继续系会出现呢个小孩骑大车，将张底板插落去张 display 上边， 冇法啦。 之前4090已经系咁啦，而家再望新嘅5090，有人影到佢个 PCB， 即系个电脑板啊，净电脑板嗰部分 已经大到扑，已经大到趴街啦。 净系电脑板嗰部分已经大到扑街。首先佢个 size 应该多咗接近1/3，非常之恐怖。因为晶片嘅 size 同成本系成正比嘅，不过亦都系间接印证咗之前我讲嘅啊，呢个美国商务部制裁。其中一样睇嘅系密度面积，即系调翻转讲，面积越大，算力越强，允许嘅算力喺佢嘅限制之下嘅算力越强，所以5090D 会强过4090D 一截，唔讲佢32GB RAM 呢样嘢先，然后就系非常之高，高咗应该有再高咗2-3cm， 以我度到之后咧，应该系会顶勾住咗一般 ATX 机箱嘅顶。一般我哋机箱啊，最高嘅旧其实系 CPU 个塔式散热噶嘛，佢应该会同一般嘅塔式散热嘅最高差唔多，即系佢再大嘅话，只要特殊机箱先放得落噶啦。但系而家暂时应该唔使。咁佢高度又咁高啦，长度唔知道，因为嗰张图系影唔晒嘅。但系而家 display 最高级嘅 display 个长度，其实之所以咁长，系因为要突咗一嚿嘢出嚟吹穿个 heat sink， 即个 PCB 系冇个。display 咁长嘅，佢直撑撑咗个风扇嘅长度嘅，咁应该会非常之巨大。 唔紧要，唔用 case 咪得咯。而家又我再成日好中意啊。 我而家就系咪用 case 咯？ 咪成日通常有啲我见到即系其实应该咧嗰啲架咧系嗰啲咧做测试啲玩家咧。 哦，你讲超频架 啊？超频架，即系成个架上面插摆所有嘅 key 卡嘢劈晒上去，方便换啊嘛。因为嗰啲咁嘅测试用家咧，成日要换卡啦 ，key 卡嘢咧，咁你用 case 拆嚟拆去麻烦。只要我直情有个空架，仲好添，散热一定好。 哦，我唔系用架，我纯粹就先系直接将佢放咗喺个盒上面，完全裸奔。唔系因为方便去拆，系因为将嘢拆就太热。佢入机箱嘅话会高咗10度接近，咁所以我就有得佢攞跑，我仲悭翻个机箱钱添。 我因为我见到嘅，其实有时喺啲由以前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因为咧有时喺日本杂志啲电脑杂志咧系会介唔中佢会介绍呢类咁嘅产品嘅，一个好似嚟咧系又好似喺而家买嗰啲咁嘅。集物架，跟住插晒，又插底板，又插 key 卡，又插晒上面，跟住咁咧换依家最简单就系直接掹开佢，插翻，跟住摆翻底板上，摆落去搞掂。 其实就系讲紧你一般机箱将佢打斜劏过去，净系留翻底嗰部分同埋竖直俾你卡 PCIe 同埋 IO 啦，嗰块板嗰部分系咁多，系留翻嗰两份嗰两面。 嗰啲咁嘅底板加心谂。你而家买49咪买到个啦，咁似 笑晒冇出嚟。其实除咗垂直嗰嚿嘢之外咧，其实你唔落架都得噶，就咁放喺度就已经得噶啦。不过佢哋中意啦吓， 佢懒系有型啊嘛，佢搵用几铁通嘅，心谂咪即系而家咧，嗰俾49嗰集物架，俾攞嚟摆啊啲番碱啊，摆杯咁嗰啲咁嘅嘢。 总之佢新嗰嚿应该会非常之巨大，因为以前咧系同个 PCIe 嗰块挡板系一样高噶嘛，3090系一样高嘅，4090已经系越坚噶啦，即系高咗一截噶，高咗2cm 左右。最多是高 5cm 或者再多的话呢一般机箱放不落的了已经是。咁不过就到佢大家用得到的时候都已经应该是两年后的事了。年几两年后的事了。19几蚊肯定不过20000算执到。现在未有定价，但我相信来到香港不到20000算你执到。所以就纯粹睇睇嘅啫，即反正没有耐都会用到。 好啦，跟住呢就本个礼拜最大单同 AC 冇关但是超级大单嘅。中居正讲就俾八卦杂志，唔系文春啦，文春系跟进就 Fast， 好似 Fast 就爆佢话佢同某个女主播 就发生咗即系佢唔系强唔应该唔知强奸咗之后发生关系，咁咧就俾咗90,000日元饮口费。点知个女主播就扮又俾又话病又乜又乜，即系佢就冇自己话系当事人，但系咧就懒即系暗示到，又暗示表明事咁滞，就话佢当事人就话我唔会原谅佢啊，诸如此类，当然唔讲真名啦。跟住阿钟居正讲咧，当然唔使问啦，所有 job 全部停晒，广告抽起咗，咁咧佢。基本上咧，佢就自己甚至传闻咧，就话佢会隐退噶啦。依单嘢咧，重点唔系重点咧，就两样，一就系中居正讲，即系 Snap 嘅前 leader，Snap 嘅 leader 啦，即系以前嘅佢解散之前嘅 leader 嚟嘅。咁佢咧就一向出咗名就咩，玩得非常小心，系好难，基本上冇人捉到佢玩嘅，即系难得中居正讲咁小心嘅人，喺佢大病嘅期间，佢病咗成年啦，佢 cancer 而家复出，突然间你搞咁嘅嘢，哇！你咪病完之后你大意咗啊？以前你出咗名小心嘅，系任何杂质捉唔到你痛脚嗰只嚟嘅。其次就系呢单嘢，据说啊，就系、是、佢一个即系有人爆料就话喺一个宴会度就成班人玩嘅，点知就咩个个都唔去，结果得翻佢同条女去。咁之后嘅嘢就系咁啦。然后咧就电视台出面就摆平咗佢，俾咗90,000，而俾咗钱之后。条女都走去爆料， 收赎金之后撕票 系啦，跟住成班，跟住咧好多人讲话就系从本人字做得啱啊，死人都唔好俾钱，反正就俾钱佢又爆料嘅，我梗唔捻俾钱你啦，讲到扑街，我唔捻信你够胆同我告，咪告咯，屌口同鼻拗，我话有你话你话有我话冇，你出我账啊，反正都系身败名裂噶啦，我出面就俾够，而家据说一条女会俾翻钱佢，我心谂嘥捻气啦，中国政府已经俾玩捻残咗咯，你俾翻钱爆捻啊，即系。喂，依单嘢唔系我唔嗱，今次又帮阿钟居正讲，系唔系纯粹做咩？喂，讲下江湖道义好、啊，你收咗暗口费，即系所谓和解费咪执暗口费啦？你收咗暗口费，咁你梗系唔好出声啦、啊！你收咗暗口费，跟住走去集住爆佢料，喂唔捻，喂讲唔通、啊？你话你系嗰啲咩绑架？即系各村书店俾人 hit 咗 sofa， 俾人绑架，你俾咗个好全民各村俾咗钱噶，咪一样爆，咪一样公布咗，所以咧。其实真的啲警察成日都话就系绑票咧，千万冇俾赎金，一俾赎，你俾赎金系未系多数都系唔会批翻俾你嘅。 一般都会俾嘅，问题就系你依然系会面对佢照撕票嘅可能性咯。咁样讲，虽然呢一单入边咧，我就觉得有少少觉得可能佢当初收都系不情不愿收嘅，甚至系俾人硬塞嘅。咁又调翻转转账俾你，你系冇得拒绝噶嘛？ 但系一样就系、是、你收当旧钱你收捻咗，你讲真系。有佢咯，你出嚟一系就你以前讲嘅就我收紧咗钱，我旧钱我搵出嚟，你话嗱我啲旧钱唔紧要嘅，我搵捐出嚟，咁咧就调咁 OK， 屌你又唔捻系啊，收紧咗旧钱，跟住话不又唔愿又旧钱都冇搵出嚟，系而家俾人哋屌啲律师话佢，喂你唔捻合法嘅呢样嘢，即系律师话佢根本就而家法你犯法嘅，你收和解费，另上你有手臂义务，咁你先结，咁佢都仲好咁而家先至话我搵旧钱出嚟，我心谂哇你老母啊！一系当初唔肯，就系、是、当初你如果咧啲和解费咧，如果你唔同意嘅话咧，你加塞嚿钱落去咧，其实条讲唔通，因为你加塞嚿钱落去， 咁系可以退翻俾人嘅。你收到转账系可以退翻俾人嘅。 咪就咯，你收转有你收紧就仲系话90,000啊，大佬你唔系900,000啊，所以就系、是，但系成班人一齐就系从本人节再做到啱啊，屌告鸠佢咯，怕咩？屌打官司咯，反正都系身败名裂啦，要揽大家一齐揽炒，因为你出嚟啦，你出嚟同我一出嚟做证啦，你八婆做咩主播？屌你而家唔使有个就系、是、你有名有姓，你做电视台嘅主播，你咪行出嚟咯，同我对质咯。你唔系咩 A 字啊嘛？你又扮晒嘢，又白影张相，自己好卵残个样，好似跳盐水咁样，跟住搏白晒可怜，跟住立住爆料。喂，我唔系即系重申一次啊，唔系话钟居正讲玩咗一唔系，钟居正都未结婚。重点系喂，讲下江湖道义好、啊，有啲嘢你收紧咗钱。你就要饮口噶啦呢啲嘢， 即系二择咯，就系你要么就系当初唔收钱，然后个告鸠佢；你要么就系收咗钱，然后收声， 收咗钱就唔好出声，系啦。咁 一般系应该系咁嘅， 冇做冇玩就冇玩穿个墙啊嘛。咁但系咁以后啲人以后咁以后啲后嚟者点算啊？喂，后嚟者觉得我傻啊，你俾咗钱你都爆我料，我梗唔俾钱啦、啊。咁喂唔好啩？通常咧啲八骨咸 A L 麦咧就咩有秘密，跟俾咗钱，跟住一路威屈佢啊嘛。你唔系一路屈你？哦，我俾你上床，跟住爆高我料，顶呢个肺啊！即系咁啫嘛，我哋就系、是，我话邓居中居正讲唔得就系、是，哇，即系俾咗钱，即系样撕票，真系佢就冇讲噶啦。中居就即系，同埋就系、是，但系有啲嗱花边就系、是， 有啲网民睇完呢单嘢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木村真系神人啊！咁多年嚟，佢从来冇传过任何绯闻，喺佢最巅峰时结咗婚，跟住一到而家，从来冇任何绯闻，简直系绝世好男人。虽然我睇完呢单料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梗系啦，木村嫂啊，木村嫂够劲啊嘛，因为又系江湖传闻啊，又完全冇人知道，冇系真系真系冇人知道，但系据说电视台啲人话。木村嫂咧系人盯人方法咧 mark 住木村嘅，唔俾同拍新片唔俾佢拍恋爱片，即系有恋爱剧情尽可免则免。然后去电，然后咧就揸车去电视，揸车去现场接佢，翻工放照接，唔俾任木村用任何女星有任何落单机会。咁你插到难飞啦，就系咗个咯，即系冇，即系讲句中规正讲，就系、是、唉退休啦。讲真佢。同埋佢真系真，同埋佢都真系病完之后咧，个人残咗好多，甚至人话佢哇，佢点解佢样同当年系同阿喜多川 Johnny 一样 ，Johnny 爷一样样嘅，嗰种残到，即系话，因为咧之前咧喜多川 Johnny 咧系俾咗遗骨啊，即骨灰咧俾咗阿中居正讲供奉嘅，大家话喜多川 Johnny 老爷嘅魂魄附身咗喺阿中居正嗰身上面，啲咁嘅神秘学嘅领域去到。唉，真佢真系流年不利啊！不过插算啦，佢就 戴翻个头盔先啦。以上发言仅代表本人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我立场就纯粹都系嗰句江湖道义，讲下收咗钱揞口，佢最屈你系一件事，但系收咗一大笔钱就90,000日元，你就豆，就算喺日本，就算喺日本而家入边咁低90,000都系好多钱噶，成亿咁滞，谂下成亿日元喎。屌，即系黐捻线高天价，跟住你，唉，算啦，唔讲佢。好，跟住讲下啲声，有一单声优就系唔系太好消息嚟嘅。当然唔系啊，唔系声优唔好啊，系声优遇到事唔好就系、是。咁道边优衣就喺佢个 X account 面讲，就话佢俾人喺X 上面嘅 DM 骚扰，咁事务所出声查话查鞋啦。呢啲嘢其实我又觉得唔系新消息嚟嘅，好多人都唔出声，即系唔会出声。嗱， 据闻系无人无知嘅。 唉， 唔完全系名台问题，据说只要出名啲嘅人都会收到类似嘅嘢啦。我佢冇讲得好清楚，但我估计应该系有啲人好中意流料，好中意将佢嘅小兄弟、佢嘅儿子嘅相，你睇下我个仔靓唔靓？当然个仔咧就唔系真系指你嘅儿子啦吓，系指嗰个儿子啦吓。 唔系，通常咧嗱，依样真嘅，通常咧声啲声优 SMS account 咧就唔系佢一个人管理嘅。通常就系话系声优咧，自己就会贴自己啲私人嘢，跟住咧佢经理人会帮佢过滤啲所谓啲 DM 啊回应嗰啲，佢就由经理人过滤嘅，咁就避免咗好多麻烦。咁正常讲系唔会骚扰到当事人嘅。咁我你会骚扰到当事人，我觉得佢正佢真系好热心去跟咯，跟 account 咯，自己要管理翻咯。咁你只要管理，你自己要管理翻，亲自管理翻 account 咧，就濑嘢噶。其实呢啲嘢，我觉得系由事务所应该帮佢挡嘅。系啊，补充点啊？道步优衣嘅代表作啊，环山内瑞啊，偶大里面嗰、那个。同埋马良里面winning jacket， 即系我觉得可能系啱啱讲嗰种再多少少，你知啲有啲 fans 嗰种热情嘅方向错 Q 咗啊嘛。咁据说稍微出名啲嘅人，只要系女性，都九成有收过，甚至男性有时都会收到。我唔知点解佢哋咁中意嗰啲嘢。 你可以进尽天音咁样，佢出咗名多 hater 嘅，你估佢收得少咩？呢啲嘢， 嗯。 就系冇办法噶啦，已经有，所以有啲声优系真系有声优咧，系唔开SMS 就系咁样啦。佢觉得自己管唔住，或者佢自己容易受影响嘅，佢会决定唔玩。 因为有啲人就心脏好大火啊，睇完之后仲喺度牙签 咩啊？人而家到一 conquer 成为马良啦，依家一定要讲啊！既然讲开埋，讲埋啦。咁咧有个日本有啲，因为日本马要改马，日本马咧，如果你登记之前，你一定系应该咁讲，就当你登录咗，你要登记嘅话，一定有马名噶嘛。你未即系你未注册，你可以唔使改马名啦。但系当你要注册，你注册去跑嘅话，系要改马名。而我一匹马改咗咩？杜亚康卡。咁依位姐姐公认嘅某水星某水阿池嘅一号战神，咁而家变咗马良啦。咁会唔会喺马良出现咧？我睇完就哇，乜玩到咁大啊你？阿朵康卡达人 正常就应该唔会啊，因为要喺马良入边出现，你轻轻地都要攞个主因先啦、啊。另一个都系恐吓相关嘅，呢、這个应该严重啲啦吓。 不过见要讲就要回溯翻，我已经唔记得到底我有冇喺新闻入面提过佢啦。日本嘅自卫队系御前基地啊，唔系乘坐自卫队啊，御前基地嘅一个部队入面其中一个吉祥物会令大家呢个不受控制的，即系 受控 啊。因为佢诶设计咗一齐嘅人，其实当初系一惨吉祥物一齐出现嘅，不过最大家我谂大家唯一见过嘅应该得嗰两位嘅啫，嗰只粉蓝色嗰只猫，然后佢系讲不断地强调话听呢只系雄性嚟嘅，呢只系雄性嚟嘅，嗰一只即系无论系受控定系危险，可唔可以叫危控嘅是但啦，都大欢喜嘅嘢，咁啊。他之前是退了役的，其实已经因为没有讲明什么原因而退了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退了役的，他依然被人拿出来做封面。就是他上一年的这类的 character, 就是那些吉祥物的总选举里面，是这个自卫队有很多，自己本身已经有很多了。 自卫队出了名的 嘛。当初第一搞第一届选举的时候他做了封面。第二届嗰时唔知系顺手定系乜嘢啦，依然都系揾佢做咗面。虽然佢八月退咗役啦，咁呢啲本来就冇乜嘢，啲小众兴趣。当然咁阳光性质嘅自卫队， 算啦，自卫队出咗名系宅噶嘛，即系 咁有啲人就睇唔过眼了，即系仲要系议员嚟嘅，就喺度叽叽格格。你知啲废佬噶啦吓，虽然其实佢唔系好废，唔系好老噶咋， 好后生咋，佢卅零噶咋，不过算啦，议员系咁样嘛， 心态系废佬。不是同你年龄的，你三十岁依然是废佬，你这个咁样，这些心态，他说哎你这样啊，是物化女性啊，身份拉低的东西，唉真的，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有什么所谓的，这些东西就是他觉得他会影响这个自卫队的尊严啊，那些东西作为一个公家机构不适合，还要再多一句，这些啊都只不过可以话，你可以话佢保守，或者系睇你点睇啦。可以好右，可以好左，都可以有同样嘅结论嘅，唔紧要，都可以算系观点嚟嘅啫。佢仲要再补一句，我先觉得莫名其妙。我哋御前就已经有本身嘅吉祥物啦，唔需要你。人哋系御前嘅自卫队嘅某个部队嘅吉祥物，只不过好红，所以成个自卫队都攞嚟玩呢个嘅。因为毕竟可以好多嘢玩啦，你玩不受控制嗰边又得，你玩魏良嗰边又得，即系甚至正正常常当佢一个自卫队嘅角色，其实大部分都其实系呢种嚟嘅，都得噶嘛。咁即系其实真系唔系啲乜嘢，不过佢就走出嚟屌。咁啊，去到呢度为止咧，都只能算系日本日常，大家明噶啦。呢个东西方都有类似咁嘅物体存在嘅。咁但系咧，我唔知系因为佢有号召力定系乜嘢咯。张图嘅作者就话佢收到呢个死亡恐吓，咁我唔知道底系嗰啲就咁写句线呢，咁样就算系死亡恐吓啊，定系佢真系有乜嘢啦？咁总之话佢话收到啲咁嘅恐吓，咁有啲夸张嘅少少啊，大佬，我画只兽啫，唔使死啊，即系不过日本仔就有时真系几癫啊，尤其是而家。冇乜人夠膽完全地輕視呢啲咁嘅人，因為啲黐線佬咧，有時真係可以黐線你嚟做嘢嘅，即係你好難知道佢到底純粹係口嗨啊，定係真係會做嘢噶嘛，所以就係有啲即係有啲莫名其妙咯，即係就只能講即係日本宅咗咁多年，屌喇聲你仲未睇慣啊？ 喂，日本自衛都出咗名宅㗎，佢我隨便即係去隨便就咩我。只是找idol 啊声优去帮佢去宣传，已经我数咗佢咯。我单系小工友沙都帮佢做咗唔知几次宣传啦。佢自卫队专门杂志啊，佢喺做宅嘅宣传方面系不遗余力噶。所以某意上面其实佢几讨好啲日本啲宅界，因为经常性佢哋玩呢啲嘢嘅。佢哋喺 我觉得唔系讨好啦，系佢哋本身中意咯。 佢本身就系呢样，佢个本身就宅嚟嘅。所以又我唔意外嘅呢样嘢系佢摘开好多年噶啦，自卫队第一次即系嗰个第一次啊。 同自卫队又好，你捐血嗰啲又好，我都系嗰句，你咁讨厌嘅，唔好要佢哋做参军咯，唔好要佢哋去捐血咯，睇你够唔够人，即系非常简单嘅事嚟嘅啫。 美军屌，即系其实就等于就咩？以前二线大战里面啊，啲美军战舰咩啲大兵贴满晒啲攞女海报一样啫嘛，其实心态一样啫嘛，只不过而家贴二船啫嘛。 即系佢试一句咧，我唔知系莫名其妙，呢个系我哋一路都我哋吐槽点嚟噶。即系咧呢类咁嘅毛毛角色咧，就算全裸大家都冇乜所谓嘅。卡通嗰阵时啊，但系佢话你将佢女性化咁样画出嚟，仲要系下半身系冇着任何嘢嘅。你迪士尼嗰啲吉祥物有时会着啦吓， 嗰啲毛毛公仔都冇着衫噶，唔通你觉得有问题？ 就系我个有鸠佢一条，就系以后咧就从嚟多捻鱼嘅。总之就系你对自卫队嘅宅风有任何意见嘅话咧，唔系佢自卫队有问题，系你有问题，因为自卫队系有好捻多年噶啦。 即系冇觉得佢唔中意炒鸠晒佢哋咯。 系连海外嘅人，即系连我哋呢啲海外嘅人都知道自卫队有几宅嘅，但系惊小怪真系算噶。好啦。咁今个礼拜就讲到咁，估唔到我以为冇乜嘢，讲到讲咗咁耐啦。 好捻多八卦嘢咯，其实系。 系啊，好多花生啦，又撞飞机，又坐飞机到做网络撕票都有。好，咁下礼拜就将新就失赢演面再见啦。咁就希望今年啲红色炸弹会比较自重，唔好太多啲令我震惊嘅炸弹。即系我冇谂过结婚都结婚啦，虽然年都有。 我唔惊红色炸弹，我惊佢有物理上的，你知上年咯。 哇，上年就系、是。希望石胖谋今年脚头好啲啊！我嘅纯我呢条嘢通常我 滞 Q 咗天啊！攞佢， 我通常我归类有咩脚头唔好啊，即系冇制止咁嘅嘢嘅啫。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